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在娱乐界中呢，既当歌手又做演员的人，哎呀，太多了，大把大把哈。那么说能在两个领域都取得成功的人呢，也有不少。香港艺人郑中基就算得上是一个。那么在今年4月份的金像奖颁奖典礼上，郑中基凭借电影《大乐师》为爱配乐的主题曲《没听过的歌》获得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但是呢，随后就在各种平台上看到了大家的留言，说哇，郑中基原来还继续在唱歌呀，甚至还有人在问，原来郑中基还会唱歌呀。不过呢，这也不能怪这些不知情的朋友哈，毕竟呢，最近几年郑中基的精力都放在了影视方面，很长一段时间呢都没有出过新的音乐作品了。不过呢，不可否认的是，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颇具实力的歌手。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歌坛幸运录板块呢，就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其实是歌手的郑中基。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找到我们吧。那也欢迎大家呢，把自己的翻唱作品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好声音。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那么提到郑中基呢，总是很难绕过他的老爸郑东汉。之前啊，我们在这个聊宝丽金的那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提到过这个人。那么最开始呢，他只是一个吉他手，后来呢成了宝丽金亚洲地区的总经理。那宝丽金被环球收购之后呢，在环球唱片同样担任要职，后来呢还创建了金牌大风。虽然说后来啊，他一直在唱片公司做高层领导，但是私下里呢一直没有放下音乐，偶尔呢还是会弹一弹吉他。或许是受到他的影响吧，郑中基呢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在美国留学期间呢主修的就是音乐史。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分享郑中基的一首歌曲《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心，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尽情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伤心，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尽情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

都是你的错，来自郑中基和陈慧琳的合唱。虽然说在成为歌手的道路上，郑东汉没有正式出面帮过忙，但是呢，这种家庭背景哈，还是给他提供了不少便利。嗯，大家都懂的哈。比如说拿到这样优质的资源呢，得到更多人的帮助啊，不然说这个作为新人的郑中基，很难在第一张专辑当中就得到张学友的助阵了。在1996年，郑中基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左右为难》，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就是他和张学友一起合唱的。但是呢，不能否认的是，郑中基确实是有天赋和实力的，唱功确实相当了得。那么作为新人呢，在这首歌的演唱之中，丝毫没有让张学友抢去风头。一起来分享这一首郑中基和张学友共同演绎的《左右为难》。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面对着爱人和朋友，哪一个我该放开？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左右的不是为难了自己，是为你想吧，敢为他想吧，爱虽然你左手写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午夜有最深沉的感慨。最亲的朋友和女孩，我的心一直在摇，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

朋友们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多云转阴，中度霾转轻度霾，偏南风二三级，气温22到28度，相对湿度50%。今天下午多云转阴，中度霾转轻度霾，下午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因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 这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大家聊的是其实是歌手的郑中基。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么同时呢，也是继续向各位招募大家的翻唱作品，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原创歌曲或者说是翻唱作品的链接或者说是原声音频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欢迎各位的好声音大作。刚才呢，我们说到了郑中基因为年轻的时候喝酒惹事啊，就是搭乘飞机这个骚扰其他人这个事件之后呢，人气可以说是下滑到了冰点，唱片公司呢也不再给他出专辑了，无奈之下呢，他只好另谋发展。那么幸运的是，郑中基除了有唱歌的天赋之外，演戏的天赋也不错，陆陆续续拍了几部影视剧，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喜剧路线。但同时呢，离歌手的身份也是越来越远，从2001年到现在只在2006年发行过一张新歌加精选集。2009年的时候呢，他曾经表示自己一直放不下音乐，那么新的专辑呢已经在筹备之中，预计一年后和大家见面。当然现在已经过去快10年了，新专辑还是没有消息。接下来听歌吧，郑中基的无赖。 他们说我很乖，尤其对于爱老犯错，太沉默老是学不乖，才开始就想逃跑，从来不问未来，像个贪玩的小孩。怕一分只会守三分钟诺言，曾话过要戒烟，但讲了就算，梦遇想掉低很远，但对翻工厌倦，至少不会打算。天知道有多累，爱我这种人没错，你快些离开。也许真的是你欠我的债，偏偏你不信赖，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别爱上我，我这种怪胎，我的人生一路在修改。我说爱情是海底针，真心很难买，忘了我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

当年郑中基的经典随着审美的改变，在演唱会上全都重新改编了。那为了追求简单的，很多歌曲甚至会改了只保留两把吉他。他对此呢也自豪地表示，即使这么简单把自己的心情投入进去，听到会哭的人呢还是不少。而且他觉得听歌和穿衣服是有共通之处的，简单的反而容易被人接受。他喜欢简单的歌，也觉得简单的歌呢比较难写，就像穿 T 恤搭配牛仔裤，简单又好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郑中基的歌，没听过的歌。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近期呢也是由我为各位带来的忽必烈大帝，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想说的话没有说，时间已走过，没有问为什么你想路过，也许我已经掌握等待的快乐，我不怕风雨折磨，只害怕爱的沉默。想你渐渐忘记呼吸，眼里多了点回忆，是否已失去自己？没如果在最孤单的角落，我想一首你没有听过的歌。没如果一种难过，只要关于你眼泪会掉落，这是什么？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